台下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，台上人唱着，心碎离别歌，情字难落寞，那场续雪来火，心无喜心无落，谁是和？ Yeah. 却别想。